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欢迎各位在2018年4月9号22:05:40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应该是小长假的第二天的工作日，也是我周一到周五见面给大家的第一个工作日。你还好吗？我现在呢会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发一些还算是比较生活气息的惦念或者道白给你。今天晚上我就发了一条在微信公众账号，如果你想听到我说的是什么话的话，你现在就拿出微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就可以听到我跟你说的话了，每天晚上都有推送哦。其实想要通过节目通过各种的方式跟周准在直播间取得联络的话，有很多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刚刚说过的准时答录机，希望你关注。第二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这里面也可以有视频的选项，加了关注之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啊。今天头发上没有啫喱，没有发胶，没有发蜡，很自然，就是很自然的深夜电台主持人的样子。第三种方式，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就可以看到我。第四种呢也很直接，如果你想通过花椒这样一个社交平台去跟我一起互动沟通的话，就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然后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互动了。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其实在每天的花椒推送当中都有一个主题告诉正在视频在线的好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有些是可以拿出来分享的部分啊，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想分享，就深深的放在你的心里好了。如果可以拿出来 share 分享的话，我们就来说说在你记忆深处他或者他曾经给你听的歌。这是一个总会让我有很有画面感的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你认识的人，熟悉的人，而且要么就是朋友，要么就是爱人或者是亲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好像亲人忽然把你叫到耳边说，来我给你放首歌曲，把耳机放到你的耳边的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那就是朋友和爱人了，也就是亲爱的另外一半伴侣。我想他放的每一首歌给你都会记得很清晰，不管是希望你给出一些共同的听后感的部分，还是告诉你歌里唱的话，都是那个给你听歌的人想要表达内心潜台词的一部分。那我们趁着夜色，今天晚上就放那些真的可以适合给另外一半或者朋友来听的走心情歌。第一首歌曲，我们要请出说话和唱歌都很好听的品冠先生。这首歌曲的 MTV 你看过吗？觉得拍得非常暖啊。品冠是个好男人的角色，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恋之前浓情蜜意的表达。歌曲的名字叫做疼你的责任，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在每天的任何时间。 是你任性时说的一些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我顶多只记个3分钟吧，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有时想路过我不是一直让

我可以把它录成文字，让夜晚文字会发光，呈现给各位。今天晚上聊的话题是他或者他给你听的歌曲，有没有刚刚那首歌曲是因为他或者他推荐给你听过的呢？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可以通过各种的互联网啊、微信朋友群啊、朋友圈啊，真的是 push 给你一个分享，很直接的感觉。刚刚那首歌曲确实适合晚上来听，当然那个片花叫做同类，我觉得同类是一帮三观很一致的人。你有同类的朋友吗？或者你的爱人跟你是同类的生物？如果真的是一类的人，要好好的珍惜和把握，如果不是太同类的人，可以做到相互的互补，其实总能找到跟恋人或朋友相处的法则，那就看你是不是用心去寻找过，在乎过他们。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听我节目的时候，多多在花椒里留言，分享我的直播间给你身边的朋友和给你朋友圈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每一个朋友的，大家都有很多的朋友圈里的朋友，哇，这么多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一起加入十点答录机的大家庭，也可以给我点赞转发，小礼物也是可以给我送送，我非常的开心。每次看到屏幕当中那些礼物闪现的时候，真的会让我整个人觉得存在感倍增呢。第一首歌来自于品冠的《疼你的责任》，那第二首歌就是因为同一类人的歌曲，我们有请我很欣赏的同一类人之歌手孙燕姿。如果你喜欢孙燕姿，也在朋友或者他那里听过这首《同类》的话，比心，非常非常好的感觉。因为是同类，话不多说，因为是同类，一个眼神递给你就知道我要表达的情意。 雨后的城市，寂寞又狼狈，路边的座位，他空着在等谁？我拉住时间，他却不理会，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风呼啦又吹，我忽然想起谁，天亮了又黑，心碎心暖了又灰，世界有时候孤单得很，需要另一个同类。爱收了又给，我们都不太完美，梦做了又碎，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我拉住时间， 觉得城市很大，你可以走很长的路，但是找不到一个可以一起走这条长路的人啊！我们试探着，保守着，甚至有时候放开着去找一个同类。你找到了吗？这样的同类。 为什么爱 切自然而然的东西都跟金钱没有关系。谢谢孙燕姿带来的深夜电台之同类。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每天晚上我们都见很多次面，我会发很多的这样一些熟悉的文字给大家看。我现在点开一张，如果你可以看到视频的话，这一张好像还蛮有力度的。曾经的我们就像他们那么美好，我们偶尔会经过一条热闹的街道，比如说你正当是一个人的时候，背着双肩背，或者开着你的爱车，或者坐着公交车，甚至在地铁当中，就会无意有意的瞥见甜蜜的情侣。你会从这两个人的相处的感觉，微笑的这样一个放松度，会判断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你也会忽然感叹说，哎，曾经的我们就像他们那么美好。曾经的我们也在地铁里一人一个耳机，听我们喜欢的歌，看我们喜欢的美剧。那些都是生活当中的经历，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难得的情感涟漪。如果你跟他还似曾相逢，就好好的守护着他。我们说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忘记那个人，与另外一个人接触。但是在这样的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一部分人群，他们确实对自己要求极高。他们对自己要求极高了之后，比如说在见朋友啊聚会的时候，言谈上就不是那么的多语多话，那就会给别人了解你的时候造成一个所谓小小的空间感。这个空间感其实你想保护自己，但是却无形当中给那个想要去了解你的人加了一点难度。我想如果你真的是现在处于单身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可以放下自己的那些所谓的条条框框甚至是对自己的那种高标准的要求，稍微的显得融入一点，也许微笑幸福就会来敲你的房门。刚刚的歌曲来自于谁呢？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曲叫做《同类》。我相信在听节目看节目的这些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同一类人。那我也相信第三首歌曲很多人也听过，也许还是由不同的人推荐给你不只听过一遍的歌曲。我们有请第三首在深夜电台之十点大陆机登场献唱的歌手李荣浩。李荣浩的歌曲充满了他的调调和 ID， 不管是和弦的连接，还是编曲的方面，甚至是演唱的部分，都是李氏情歌的味道。有请李荣浩。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凉快，手指刚好被吹了一下，傻傻的对白，我躺在树下给你解答，

来继续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先生。其实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当中都会带出不自由的、不自主的一些歌曲，而这些歌曲确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生活有一段总结意义的歌曲。比如说那首《让爱继续》，就是我特别喜欢骑着自行车戴着耳机唱的一首歌曲。还学习谭校长、谭咏麟先生的发音，很有趣的岁月和生命体验。希望你现在通过 APP 花椒收看我直播的话，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它转发到你的朋友圈，还可以不停地用手触摸这个花椒的屏幕，哎，它会有不同的图案产现，我今天刚刚知道 get 到这一点，咻，一道黑光出现，很有意思啊。大家也可以点点赞，我看看刚刚在放那首李荣浩先生的《我看你》的时候，我跟那个歌曲的节奏在不停地点那个节奏点，很有趣的，有花的图案，有小熊的图案，甜甜圈的图案，各种好玩的图案，非常有意思的软件，真是把这个互通的这样一个情感做到了极致。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哦。还是要放歌给你。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是那些你生命当中可以记起来他或者他给你点的歌曲、送的歌曲、让你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还真的是我在大学时代听过的歌曲，而且也唱过的歌曲。每次去 KTV 或者我在朋友的聚会当中，我都会唱这首歌曲。这也是某年的一个女生推荐我听的歌曲，说你听听这首歌啊。我说哇，不错不错。那他是谁呢？那他就是非常会唱歌的 Eason 陈奕迅先生。我想 K 歌之王这首歌你一定不会陌生，你也会记得他穿那个羽毛的衣服拿那个颁奖典礼大奖的样子。 K 歌之王送给十点大陆机亲爱的朋友们。 我以为要是唱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字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 我还记得这首歌的 MTV 是陈奕迅的那个画面当中，一群人聚会，他在沙发上一个人唱歌的样子。 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唱完了我会一个人住，我愿意试着了解从此以后你记得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几天了心爱的过客，一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尽的 K 歌之舞，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

晒，让人衷心到底。 继续想起在深夜的深夜电台当中带来的一首年度之歌。 我是曹玄斌，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某个人吗？如果你真的有这样一个时间和权利想起某个人的话，还真的是很有力道的一个情感的世界。当我们真的变得百毒不侵，变得彻底麻木之后，你会觉得生活缺少了很多很多简单的快乐。我希望在听十点达陆机的这样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至少在我们相见的时候，你是平静的，放松的，可以找到自己情感关系的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达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虽然你可以通过花椒看到我们的直播，但是这是首先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的音频节目，这个直播的音频节目叫做十点达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关于他和他推荐给你的歌曲一定是念念不忘的部分。其实在我们那个可以下载彩铃的年代，比如说你拿起电话打给某人，某人的来电铃声有可能就是接下来这一首。在那个可以互相送彩铃的时代，是不是很有意思？再回到几年之前用 BP 机去给某人留言的时候，比如说谁谁谁谁谁，呼一下45832584，说我在楼下老地方等他，谢谢，会有很多很多的情感出现。那接下来在今天晚上送出这首歌，也是我在多年之前听的一首歌曲。我想周杰伦先生的每一首歌，你现在再倒退十年听的话，依然充满了对音乐的尊重和对艺术的深刻体会。这首《回到过去》是不是也曾经打动过你？在黄昏深夜和某个时刻， 一盏黄昏悄悄的灯，时间在旁门不肯闩，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之间。 空间，想回到过去，试着让你在怀里，初见的脸带有一些年轻，想看你看的世界，想在你梦的画面，只要靠在一起，将能感觉甜蜜。它不会让你离我远去，当曾经甜的是你，当再回眸的痕迹，当有挽留不知怕来不来的心，怎么回到过去，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看到了朋友的留言哦，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他说五月天的温柔，曾经的最爱，因为他很喜欢。我想每个女孩子都有一段暗恋的经历，而我曾经为了靠近那个少年，我从一个特别文静的女生变成了一个每天嘻嘻哈哈的女孩，慢慢成了他喜欢的样子。可是后来我们成了好哥们儿，而他的女朋友是个特别安静的女孩子。他说这段没有说出口的暗恋就留给十点打录机吧。天高路远，山海俱望，愿每个人都好。谢谢你，你一定会找到那个适合你的、欣赏你的、跟你走下去的另外一半的。夜变得很深了，马上来到22:55的25秒钟。我抬头一看我们的计时器，哦，还有大概4:25的时间。我今天特别手写了片花的这样大概的文字，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其实等你来找我，不是说是我们一起在夜晚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点相聚，让夜色变得温柔，让心情变得 没有距离感。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听我直播、看我直播的所有好朋友们，不管是我们听众群里的朋友，还是花椒里的朋友，还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的朋友，希望每一个夜晚都会因为音乐而变得让生活更美好一点。最后一首歌送出谁的歌曲呢？让我选一首歌放首片花给你，稍等片刻。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因为是同一类人，我们相信美好纯真的爱情和义无反顾的爱。谢谢大家的收听，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李玟，爱是那么真。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和收看，我是电台主持人周准，希望每天晚上我们都可以遇见找到最真的自己。祝你晚安了，不要忘记 Holy Music， 明晚再见。 爱一个人爱那么深，为什么呢？我好天真。你说爱情是一种梦又真，难怪现在的我有点昏。的眼神，有许多事正在发生，我不必说话也不必问，爱真的骗不了人，爱是那么那么真，爱让一切都可能，你的名字在不想否认，我爱一个人。我自己问，还有谁能让我开心，让我心疼？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肯。我会对你。